身边温柔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一直到老。

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22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北京冬奥组委20日发布了公告，招聘21个工作岗位，共22名工作人员，其中11人面向全球招聘。这是北京冬奥组委会首次向全球招聘工作人员。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的规则20日公布，旅客在飞机上强占座位、打架斗殴、违规使用手机等9类行为将被口头制止，制止无效将被采取管束措施。人社部启动大中型城市联合招聘活动，目前已有约140家省市公共就业人才的服务机构报名参加，将提供不少于130万个岗位信息。该活动从3月18日持续到5月18日。质检总局的官网公布了2月份未预准入的食品化妆品的信息，其中食品92批次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。目前所有不合格的食品都已经依法做退货或销毁处理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

声音在笑，没代表变化那都等你可知道。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住靠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没代表变化那都等你可知道。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

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，百花树刻着那一个名字，它无法实现，还用尽这一生，有一天真我烧到了家乡，小子拿起枪奔赴边疆，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，等着我回来，在那片白桦林，天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各自在飞翔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谁会来自相那曾经一个梦想？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我孤身穿埋在那个墓碑，写上我战死在远方沙场，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，我也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。 接受才是解脱，等你